国胸怀，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在两周前的黑胶集市当中，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张德国第一季大合化唱片当中的明版黑胶。俗话说我们节日前要放大片，今天我们带来两张 EMI 公司两张荣登 TAS 榜的发烧唱片，大家一起聆听40年前录制足以青史留名的精彩唱片。 那我们边听音乐呢，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9月26号晚上在经演的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11国庆节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我们特别邀请了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既有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还有蓝色多瑙河，还有神圣的战争。相信熟悉的旋律更能够让你感受到合唱激情和魅力。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十四场了。那也是特别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这一场合唱音乐会的门票。当然了，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也可以得到音乐会的门票的。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一会儿会抛出问题，答对问题的朋友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音乐会门票。 耳边充满 剑拔弩张紧张气氛的音乐，就是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著名的管弦乐《行星组曲》当中的第一段乐曲《火星》。《行星组曲》完成于1914年到1916年之间，分为七个乐章，分别用太阳系当中九大行星的七个星球来命名。乐队编制非常庞大，乐团当中包括很少登台，像低音长笛、双簧管、单簧管以及低音大管、次中音大号等管乐器。 那加上管风琴还有众多的打击乐器呢，乐队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庞大。最后一个乐章当中还有一段六声部的女声合唱，如此规模的乐器组合产生出非常丰富的音响色彩。 战争之神是霍尔斯特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完成的。有人认为这段音乐是对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的预言。确实，这个乐章的音乐，尤其是由打击乐器和弦乐器共感击弦奏出的蛮横激昂的渐强节奏型音响，暗示军队在前进，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紧迫感。当音乐达到高潮的时候，乐队的全力的爆发展示出了一种地动山摇的气势。刚才我们听到了火气十足的火星，现在音乐来到温文尔雅的另外一个乐章，金星和平之神，和前面凶残的战争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段音乐显得格外的宁静 安逸，使人联想到没有电闪雷鸣、远离战争喧嚣的世外桃源。 没错，到处呈现出的是一派平和安乐的景象。评论家认为，长笛和法国号的延长音表现出的应该是蝉鸣，而竖琴呢表现出的是溪水流淌，还有呢中琴、钢片琴都描绘的是清泉，小提琴的声音好像情歌悠扬。今天我们有奖品送出的，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在9月26号晚上将会举行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的音乐会门票。那我的问题也来了，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行星组曲》，它究竟包括几个乐章呢？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一起聊过这个话题，那你还记得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进入到黑胶集市都可以回答问题。三个群同时来按时间来计算，前八位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每人2张门票。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黑胶集市为大家带来2张 EMI 公司荣登 TAS 榜的发烧大片。那么我们首先是听到的行星组曲。那么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个录音优秀的素质，真正的能够做到了动如脱兔，静若处子。那么火星一段当中，弓子和琴弦碰触的细微声响和乐队全奏时候的低频冲击、高频的色彩都呈现得非常出色，而金星我们耳边听到的它甜美的木管和弦乐也让人深深陶醉。这是乐团精彩演奏和录音师高超技术完美结合的一部录音精品。 这张黑胶一经问世，立刻就技惊四座，获得专家还有音响迷的高度的评价。这就是被称为黑太阳的 EMI 发烧名片，由英国指挥家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来演奏的。 EMI 的王牌录音师帕克操刀来录制的霍尔斯特行星组曲，被 TAS 专家一致认可，成为音响迷几乎人手一张的黑胶宝典。 耳边听到的是行星组曲当中的天王星魔术师，作者呢在这儿运用了变幻无常的调性和配器的色彩，加上力度突兀变化等等现代的作曲手法，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音乐效果。刚才的电音鼓我觉得敲击的非常有力量，而且铜管的声音充满金属的光彩。 你好朋友，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时间。那么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EMI 唱片出版的一张非常著名的 TS 发烧名片《黑太阳》。那么这个其实行星组曲呢有很多优秀的版本，像博尔特和 EMI 也有一张很出色的。那么耳边的这个是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来录制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啊行星组曲当中的一首大家最为熟知的音乐了，也就是木星欢乐使者。 那这个乐章的构思非常宏大，篇幅也比较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气势浩荡，欢乐的情绪此起彼落，绵延不绝。这个乐章经常被单独演奏，成为人们非常喜欢的通俗的音乐作品。它也是分为三个主题的。那第二部分呢，由原来的快板转为了行板，吟唱出一首雄壮的欢乐颂歌。

边我们听到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缓板转中庸的快板 E 小调，它的音乐色彩非常的暗淡，有些压抑，引子呢是由弦乐低音声部来奏出的，和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的引子有些相似。随后呢，小提琴声部的主题呈现确定了整部作品的动机，明显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圣歌的影响。 影子呢真的是如同就像俄罗斯的冬日，阴冷凄厉，悠长的旋律是个人情感的压抑，伤感诗意的表达，还有绵密的发展，就像是浓雾在人们压抑很久的这个心头。这是最具代表性的拉玛尼诺夫的音乐，那这个录音也真的是很好的表现了这种音乐的情绪。 来到第二乐章快板，这是具有诙谐曲风格的乐章，在小提琴声部的快速节奏音型的陪伴下呢，中圆号用雄壮而灿烂的声音让音乐情绪高涨起来，主题明显受到拉赫玛尼诺夫非常喜爱的宗教作品怒神之日的影响。 乐章的第二主题是由单簧管简单的提示开始的，弦乐组厚实地奏出了宽广深情的旋律，这个旋律就如同是抽丝剥茧般被抽出来。这版拉二是 EMI 上个世纪70年代优秀录音的代表，弦乐合奏清晰丰满，融合度极好，铜管和打击乐与整个乐团都保持了合理的平衡，空间感和音场的呈现也非常自然，是模拟录音黄金时期最高水准的代表。 交集市，那今天我们下半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慢板。这个乐章呢，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优美伤感的篇章。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发展宽广绵长，如涓涓细流般的思绪蔓延，可以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媲美。 乐章呢，在小提琴齐奏当中开始，单簧管也是凄美的唱出了主题，就在耳边。那这个主题美得让人心碎，沁入骨髓的哀伤和美好的惆怅，以及丰富多彩的诗意情愁都交织在一起。 说一说这个黑胶集市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片子的感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的末期，可以说是世界立体声模拟录音的黄金时代。掀开这个时代帷幕的是以 RCA、 Mercury 以及呢哥伦比亚为代表的美国唱片公司，他们让乐迷初步体验到立体声音乐的乐趣和魅力，也出现了一批录音历史上堪称经典的唱片。而以 DECA、 DG、 飞利浦和 EMI 等等为代表的欧洲公司则在60到70年代后来居上，将模拟录音的水准推高到新的水平。尤其在进入70年代之后， EMI 的录音更是以细腻柔美的音色和自然生动的音场赢得各界广泛的青睐。 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两张黑胶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年代。客观地讲，他们整体的音响素质比50、60年代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很多都荣登了 TAS 榜的唱片，都是这个阶段的杰出的杰作，那值得大家收藏还有欣赏。当然了，我们也是通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会儿呢，我也会把获得今天我们送出的音乐会门票的朋友们的名单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艾特各位，那我们的工作人员随后呢会和大家联系，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短信。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当然也感谢我们的嘉宾陈小斌， 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次再会， 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